54章，跳海。视频亮起来的一瞬，秦秋第一反应居然是看充电线的接头有没有插牢，免得看到一半又断电。直到捏住数据线端头把它按紧，秦秋才愣了一下，接着哑然失笑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此刻的他是一位旁观者，看到922或者154做出这种举动，一定会觉得他们在紧张。他秦秋活了30年，至少在现有的记忆里还是头一回这样，而这种情绪来得不知缘由，莫名其妙。明明只是一个不常想起的，在回忆里从没露过脸的人，却好像他等着看着一眼等了很久一样。视频开头景色掠得很快，从一条空荡荡的街道转到一片普通的公寓楼，再到一条商业街区，最后才转到一个男生的脸上。男生看上去很憔悴，眼下是浓重的轻盈，但目光依然亮而有神。这是还没有变为村民的赵文图。直到看到这个视频，秦秋才忽然意识到，那个整天在日记中情歌长情歌短的是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大男生。秦秋把手机声音打开，赵文图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我现在刚出公寓，出来遛弯消食，这是今天的大街，我一棍子出去也抡不着一个人，鸟都没有。 镜头重新转到那条空荡荡的街口，赵文图解说道： 看见没，那边一直走到头是白雾，我们从考场出来就是从那儿走的，穿过白雾就进了这片休息区。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，要是我现在走过去还从白雾钻出来，会看到什么呢？雾里会有怪物吗？还是会回到上一轮考场，或者就去到别的地方了？ 镜头随着他的脚步轻轻颠簸，这位男生说着还真往白雾的方向走了一段。 算了算了，有点怂，我还是顺着……哎， 赵文图说着话脚步突然一顿，镜头晃动起来。 我靠，吓我一跳，怎么还有人从那里直愣愣的钻出来啊？ 他咕哝着，因为惊吓的缘故，他似乎转头跑了两步，但很快他又停住了。 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那好像是我秦哥。 赵文图的语气有点高兴，镜头又是一阵晃动，伴随着咔啦咔啦的杂声，但很快又重新稳住。从一晃而过的枝桠来看，他似乎避到了路边，站在某片围墙旁。赵文图的声音突然变清晰，似乎贴近话筒在悄声说话。 考官 A， 那个考官 A 也在跟秦哥站一起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公寓服务台说过监考官一般不来休息处，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拍下监考官的样子了，四舍五入就是拍到系统了。希望等我活着通过考试，这段视频不会变成大漠飞沙雪花乱飘。来看纹身。 随着赵文图的话，镜头再次对焦在那个街角，原本空荡荡的地方忽然有了人气，街边停着一辆车，低调的黑色，跟秦秋记忆中片面的图像逐渐重合。车边站着两个人，他们个子都很高，把不远处一间落了灰的书报亭对比的有点小，不过左边那位略窜几公分，还要更高一些。他手肘挂着外套，说了两句话便斜靠在了身后的车门上，衬衫领口的扣子没系，就那么随意地敞着，抱着的胳膊勾勒出筋骨肌肉的轮廓。那是几年前的秦秋自己，五官轮廓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头发稍短，神色更傲，那股懒洋洋的嚣张气质更外放一些。 至于秦秋旁边那位，即便镜头的距离拉得很远，也能看出来，那是一位极其俊秀的青年，皮肤在西落的阳光下依然白得晃眼。他穿着最简单的素色衬衫、军绿长裤，小腿裹在制式皮靴里，又长又直。他在听人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垂着眉眼，冷冷的，又显得有些困焉，像一柄收束在长鞘内的窄刀。这套衣服偶尔会出现在系统遗落的资料中，是最早一批监考官的制服，但在那些遗落的图片中，没人能穿得这样恰到好处。手机又闪了一下，出现了两秒短暂的花屏，秦鸠却像没有察觉一样，目光死死盯在上面一动不动。等到花屏消失，镜头内的场景逐渐放大，赵文图拍到中途觉得距离太远，不足以记录那两人的全部细节，于是把远景拉成了近景。那个青年的模样清晰地出现在镜头正中，熟悉的眉眼，熟悉的唇角，就连偶尔蹙眉时透出的不耐和摸向耳垂的动作都再熟悉不过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他的耳垂上干干净净，没有戴那枚晃眼的耳钉。不到两小时前，他还站在这间禁闭室里，就站在秦秋身边。他们认识还不足一个月，在这里，秦秋叫他优等生，系统叫他考生油货。而在多年前的这个视频中，他是考官 A。 秦秋看见几年前的自己从车边让开，站直身体说了句什么，角度问题他没法用唇语读出内容，而考官 A 径直从他面前走过，绕到驾驶座旁拉开车门。他扶着车顶，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话。这次秦鸠看得很清楚， 限你吉言，最好是再也别讲。 背对着镜头的秦鸠抬手碰了一下额角，又点了点耳朵，似乎在吊儿郎当地表示自己听进去了，不会再见。镜头中的街角应该正值深秋，连西落的阳光都带着浅淡凉意，围墙的枯叶掉落在地，又在蜂窝中打了个旋儿。考官 A 钻进驾驶座，不一会儿车子调转方向，沿着街道逐渐加速，转眼便没入了白雾中，再也没了踪影。 这次的禁闭解除本该是078来，078在休息室里坐了一小时，幡然醒悟，意识到自己之前提了一些不该提的事儿，起码是不太愉快的事儿，让那位001不高兴了。他左思右想，决定别去添堵，临时跟922换了岗。922对之前的火箭炮心有余悸，生怕进门撞弹头，开锁前先敲了敲门，结果无人应答。禁闭室的隔音效果还不错，门外听来一片安静。922又敲了敲门，依然没有得到回音。他一脸古怪地想了想，还是主动开了锁。 老大，禁闭时间结束了。 922说着钻进门里，一转身就愣住了。秦鸠并非不在，他就站在那里，离禁闭室的门很近，手里握着一只旧手机，里面传来沙沙的杂音，不知播放的是什么东西。他始终定定地看着屏幕，浑然未觉有人进门。 老大。 922纳了闷，走到了秦鸠身边。他看向手机的时候，视频正放到了后半段，只看了几秒他也定住了。那套早期的监考官制服922是认识的，油货那张脸922也是认识的，但当这两者放在一起，他突然就不认识了。 直到视频再一次开始循环播放，九二才猛然回过神来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一五四的声音模模糊糊传进来：“ 九二，人呢？七老大把自己给签名录了。” 九二一愣，再转头时，秦秋也已经抬起了眼：“ 老大。” 九二指了指屏幕，又指了指门外的方向：“ 那谁怎么会在这里面？那不是最早一批监考官制服吗？他怎么会穿着这个？这视频拍的是谁啊？” 门外响起了开锁声，禁闭室门打开的瞬间，秦秋在陡然照进来的灯光中眯了一下眼睛。不知他们在这里耽误了多久，船舱走廊里已经有几个人等着了。一五四看到他们的瞬间松了一口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 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又怎么了呢？今天这轮禁闭真的是身心俱疲。” 旁边零二一补了一句，一五四下意识点了点头，瞥了眼秦秋，又立马摇头说：“ 还行吧。” 而在他们旁边，油货靠在了舷窗旁懒懒等着，一手下意识地摸着耳钉。油货抬了一下眼皮，浅棕色的眼珠被油灯映得透明，朝秦秋看了过来。那一瞬间，油货的神情模样和视频中的考官 A 逐渐重合，好像这么多年来从未变过。秦秋嘴唇动了一下，鬼使神差的，秦秋按灭了手机屏幕，放进了大衣口袋里，又深深的看了油货一眼，对九二二说：“ 谁都不是。” 返航的路，整个船舱氛围异常诡异。一五四这么能扛的人都觉得有点绷不住了，但他一时间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劲。直到小白船停泊靠岸，他目送那两位在海风中钻进石洞口，才猛地反应过来，两位瘟神居然没有赶着九二二做宵夜。 禁闭室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怎么觉得老大情绪不太对呢？ 你也是，一出来跟游魂一样游到现在，你想什么呢？ 一五四拱了拱灵魂出窍的九二二，九二二歪了歪，定定地看着他。视频中的一切飞速转了起来，已知那套制服只有最早一批的监考官穿过，后来就随意了。又已知最早一批的监考官九二基本都见过，就算没见过真人也见过照片资料，只有一个人除外，考官 A。 九二抓住一五四就是一声：“ 我去，难道说……” 他刚要说话，一脚踏空，两声后，一五四就被这倒霉同事直直拽坠了海。